京时间12点整，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你的故事天地。泛黄的信笺，斑驳的照片，历史的记忆在这里被珍藏。残破的书页，低沉的电波，尘封的往事在这里被诉说。斗转星移，嬉笑怒骂，沧桑变幻，光怪陆离，纪实传奇，拨开岁月的迷雾，为您记录真实。 北京拥有3000年建城史，800多年建都史，它的一块砖，一段墙，或是一条不起眼的小胡同，都浸染着历史的痕迹，隐藏着不为人知的故事。裕王府是怎么变成协和医院的？公主坟里究竟埋葬着谁？翠花胡同与张勋有哪些千丝万缕的联系？达源又经历了怎样的前世今生？九门内外，畅谈古今，让老北京的历史动起来。 上回我们讲到，1917年6月30日，张勋带队从翠花胡同出发，直奔紫禁城，跪请溥仪复辟。 黄龙旗再次飘扬的那个夜晚，住在天津的梁启超在家里和朋友打牌，听到此事大吃一惊，忙去找同在天津的段祺瑞来商量。怎么就那么巧，都凌晨了，段大帅居然也在打麻将。第二天一早，段祺瑞和梁启超就马上在天津马场召集各路人马商讨应对计划。这厢磨刀霍霍，紫禁城里可是一片欢歌笑语。12岁的溥仪第二次登基了，张勋被封为议政大臣、直隶总督，掌握着军政大权。自从复辟的消息传出后，真是一时激起千重浪，各省革命党人纷纷表态。7月12号，段祺瑞组织的共和军发动了讨张行动，京城内外枪炮声响成一片，尤其是当天还从南苑航空学校起飞一架飞机轰炸紫禁城，投下了几颗炸弹，虽然没人被炸死，但宫里的一众贵人们这辈子可都还没经过空袭的场面，大内是乱作一团，墙角桌底下满满都是人。这应该算是中国的第一次空军作战呢，而且还是轰炸紫禁城。据记载，皇城总共挨了3枚炸弹，这具有历史意义的3枚炸弹，一枚落在隆宗门外，炸伤轿夫一名，另一枚落在御花园的水池边，炸坏了水池一角，这还有一枚则落在西长街隆福门的瓦檐上，没爆炸。炸弹真是够仁义的。寡不敌众，张勋带领残部从紫禁城跑到了翠花胡同9号院，计划在自己的住宅内负隅顽抗，而段祺瑞的共和军顺便就在翠花胡同附近的高楼上，也就是今天翠园位置，架起大炮对准了张勋的宅子一阵轰击。一颗炮弹命中了客厅，一颗炮弹命中了戏台，连张勋的汽车在内，翠花胡同燃起了熊熊大火。趁乱，张勋被他的部下拉出了翠花胡同，一口气 送到了荷兰公使馆。复辟就这样失败了。据溥仪的老师庄士敦的记载，当时在京城民间还有一本名为《复辟潮》的剧本流行，没有出版也没有上演，不过溥仪手头就有一个印本。剧本的结尾一幕详细描述张勋逃往荷兰公使馆前最后一次觐见溥仪的情节，写的还挺感人的。事实上跟今天大家想的不同，当时的不少人对复辟事件并不否定，甚至还多少有些同情，尤其是对复辟的主导者一直不肯剪掉辫子的张勋来说，坊间对他的口碑评价都还算比较正面，甚至他的对手那些北伐的革命党也在最初的南京一仗交手后公认张勋是个将才，会打仗也敢动手。之所以张勋冒险搞复辟，当时还有一个比较流行的观点，他呀是被人利用了。总统黎元洪和总理段祺瑞一直俩人是水火不相和，府院之争里黎元洪罢免了段祺瑞，后来段祺瑞就联合冯国璋、曹锟、张作霖等主要军事力量劝说张勋出兵入京，你推翻黎元洪吧。张勋当时就摆出条件了，推翻黎元洪可以，但是得让清帝复辟。其实各主要军事力量都假装同意，在徐州会议的时候各省的督军们一起还在黄绫子上签了名，算是大家赞成了张勋的这个计划。为了清廷的复辟大业，再加上大伙儿的支持，张勋是立刻带着不多的部队出兵北京，直接搞翻了黎元洪，也就进了紫禁城，让宣统皇帝重新登基。可是各路军阀在利用完张勋之后纷纷背起约定，段祺瑞带头在天津马场誓师，以反对复辟的借口再造共和，出兵重新占领了北京，也就赶走了张勋。这再往后的事儿，您就都知道了。1923年9月11号，张勋拖着一根长长的辫子染疾而终。据说他临终以前还以不能拥戴幼主称孤而深感有负先皇圣恩。他的遗嘱是这么说的，守在身边的妻妾呢，每人10000元，儿女每人20000元，其余的全都充作清室复辟的经费了。从一个家境贫寒的孤儿出身，行伍参军，作战勇敢，知恩图报，张勋在边关打过法国人，也抗击过日本，杀日军无数，他从不克扣军饷，还捐款在北京建江西会馆、南昌会馆、奉新会馆，不仅有洋楼花园，而且有自己的发电机，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至于那些在北京求学的江西籍学生和贫苦人士，张勋是个个给钱资助。江西省第一任省长邵世平、革命志士方志敏、许德言等人都曾经得到过这位所谓辫帅的慷慨资助。不仅是在复辟的时候，张勋在北京的大部分时间都住在翠花胡同的私宅当中。翠花这个名字俗气了点，估计不少人还觉得这是不是翠花上酸菜的恶搞呢，但这可是真是一条历史悠久的老胡同。有专家就研究过，从明代至今北京数千条胡同名字一直没有改变的只有这么30来条，而翠花胡同就是这其中之一。直到今天，这条胡同里规整的四合院依然不少，都是大宅门。它东起王府井北大街，西到东皇城根大街，往西边走200多米就是紫禁城的东北角楼了，往南是东厂胡同。没错，东厂胡同那就是明朝特务机关东厂的所在地。由于这地理位置相当特殊，当初的翠花胡同都是富人住着。咸丰年间，两广总督瑞麟还在今天胡同西口翠园的位置建了私家花园，起名漪园，后来就改名愉园。不久，这里又成为直隶总督荣禄众多的私人府邸之一。民国初年，大总统黎元洪在这儿住过， 抗战胜利后，园子又划归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国学大师季羡林也曾经在这儿住过。也许从复辟开始，这条胡同注定就是个出大事的地方。翠花胡同不仅是张勋复辟的根据地，后来也曾经作为国共两党首次合作的办公场所。1925年，也就是第一次国共合作后的第二年，国民党北京市党部迁到了翠花胡同。当时共产党员李大钊、蔡和森、王尽美等著名人物都纷纷聚集到胡同开会议事。北京和平解放以后，民盟总部从香港迁到了北京，翠园就从此成为了民盟中央机关办公地，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几间空房就变成了民盟的招待所。值得一提的是，这条胡同里不仅有政治，还有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后，翠花胡同43号还诞生了北京第一家私营饭馆——阅兵餐馆。店面真不大，桌也不多。那一年，一个美国记者这样写道，在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的心脏，美味的食品和私人工商业正在狭窄的胡同里恢复元气。有点可惜，上次我去胡同北边的中国美术馆看画展，花了太长时间，错过了饭点就没进去，往翠花胡同里面走，还路过了一个月仙餐馆，据说是阅兵的分号，当时里面还有几桌外国人坐着喝啤酒聊大天。其实想要找到感觉，还是应该晚上来胡同走走，因为百年前也是在一个夜晚，踌躇的张勋骑着高头大马从翠花胡同率众出发，夜入紫禁城，满城再飘黄龙旗，可也只是短短的12天而已。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您正在收听的是《纪实传奇》。 头靠头，背对背，在内地开往香港的火车上，李小军和李翘，一个向左，一个向右，一个茫然，一个兴奋。电影《甜蜜蜜》的故事里，火车站是短暂的相遇与更多的擦肩，而在周瑜的火车当中，火车站则充满着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巩俐扮演的周瑜每个星期都要乘火车去省城找自己的男朋友陈青，他是一位个性忧郁的诗人。美女总在火车站这种公共场所抛头露面，出事是迟早的。结果周瑜遇到了一位经常和他同车的魅力男青年张强，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故事开始了。导演好像都爱火车站，王家卫也不例外。一代宗师里，章子怡扮演复仇的宫二小姐，与张晋扮演的投靠日本人的马三，两个人在奉天火车站夜战，掌花与雪花齐飞，那场景简直唯美。候车站台决战在大年夜，等待火车进站的煎熬中，宁可一丝进，莫在一丝停，反衬出宫二复仇的决心。所以不仅可以有爱情，在天下无贼的火车站也能看到惊心动魄的动作场景，而上演这出精彩夜战的舞台就是京凤铁路的终点站奉天火车站，也就是现在的沈阳火车站。1881年，直隶总督李鸿章为了把煤从矿区运到最近的出海口以供应北洋海军，上奏请修唐胥铁路，也就是从唐山到胥各庄，洋为中用，与国际接轨。当时聘请的是英国工程师，叫金达，采用了英国标准的铁轨。几年后，全长 9.7 公里的唐胥铁路又延伸到天津，改称唐津铁路，原本是运煤的一条线路，此后的里程越修越长，1897年又延伸到了北京右安门外。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后，大清国的状况每况愈下，各国列强也进一步加紧瓜分中国，其中争夺陆权是个重点。 庚子年，俄国人趁乱出兵占领东三省，并且控制了铁路关内从山海关至天津段。英国人也没闲着呀，趁机控制了铁路天津以西的部分，同时将铁路自马家铺修到了永定门，还将永定门东侧城墙给扒开了，一下子将铁路铺到了前门，建成了正阳门车站。据说洋人在前门建站点，是因为这里靠近东交民巷使馆区，交通方便。1907年，清政府在东北收买了日本在日俄战争期间修筑的一条从新民到奉天的铁路后，铁轨就这样通到了奉天郊外的黄姑屯。至此，历时将近30年修建的这条连接北京与东北的交通动脉，正式定名为京奉铁路，全线设站87座。京是北京，奉就是奉天。由于火车的开通，前门一带人满为患，没办法，火车站修到了城市的中心地带，上车的、换乘的、到站的、买卖铺子、接车的、候客的，哎呀，好不热闹。热闹归热闹，但真正是拥堵啊。为了缓解这城市拥堵，1915年，时任内务部总长兼北京市政督办的朱启潜向袁世凯提出修改京师前三门城垣工程的方案，要将正阳门瓮城东西越墙分别拆改，同时还聘请了德国建筑师罗斯凯格尔制定改建细则。开工当日，朱启潜手持袁世凯以总统名义颁发的特制银镐，刨下了第一块城砖。瓮城拆了，增开城门，新建马路，但这交通还是拥挤。1959年，作为新中国十周年国庆献礼的十大工程，新北京站建成使用。慢慢的，这个前门老站就逐渐的废弃了，而钟楼和站舍也有了新名字，北京铁路工人俱乐部。这个北京铁路分局文化宫的主要功能就是放放电影、开开大会。直到20世纪60年代后期，因为北京地铁施工，火车站的中央候车大厅也就被拆除了，变成了今天的前门东大街。外国电视剧《来自星星的你》的片头里面，帅气的外星人都敏俊立在首尔街头一动不动，而他身后的背景则从稻田不停地变化为道路、立交、高楼大厦等等等等，场景有点类似。前门火车站也是一样，从最初的城墙变成了站台，后来站台又变成了一座座卖过玩具、手机、皮包百货的楼房商场。2011年原址上构建的北京铁路博物馆装修完毕，也是对外开放的。清末中国的铁路建设多由洋人势力控制，所以火车站房的建筑风格也反映出了世界各国的不同特色。比如京渝铁路沿线车站多为英国的样式，东三省呢就是俄罗斯风格，至于在交际铁路上的青岛站则明显属于德意志造型。看看京奉铁路北京正阳门火车站也是有些可惜，1965年修建北京地铁时，中央候车大厅被全都拆除了，剩下的钟楼在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中受到严重损害，最后只能在附近对钟楼进行异地复原。不过还有个地方也算是原汁原味的老京奉铁道遗存了，很近，就在离前门不远的明城墙遗址公园里。城墙遗址公园东起东便门的角楼，西到崇文门，现存的这段城墙遗址差不多快600多年了，原来是北京内城的一部分。可惜这个地方也在1958年为国庆献礼新建十大工程北京火车站时被拆除了大部分，如今遗址只保留了角楼城台一部分。就算这样，这个建于明正统元年1436年的东南角楼也是全国仅存的规模最大的城垣转角角楼。不用买门票进城楼，沿城墙往西走，绿地上很快就可以看到当年京奉铁路上的第一座信号所，砖混结构尖顶两层的小楼。火车站一直是人间烟火气比较重的地方， 上次路过京凤铁路的信号所时，我还看到这座二层小楼的外面贴了个大大的茶字，想着有机会坐坐，也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了。信号所与正阳门火车站在1901年同年落成，还由那位在日本长大的英国工程师金达设计建造。顺便说一句，就是这位金达老师在修建铁路的时候还发现了今天的北方海滨旅游胜地北戴河。在信号站的边上还有一段保存完好的铁轨，据说当时这段铁道道岔差点就被周边的老百姓当废铁给卖了，如今安全了，就放在当初挖掘的原址上。不知道您是否还能找到这个京凤铁路信号所的青灰砖上的英文缩写 PMR。 这几个英文字母里 P 代表英文北京旧的写法， M 就是满语奉天的英文首字母。这世上人的事儿比人还多，更何况是在熙熙攘攘的火车上车站里。1908年光绪和慈禧先后死去，有不少地方的官府要求家家户户都得张贴挽联，四川怪才刘师亮写了对联：洒几滴普通泪，死两个特别人，有人去那就有人来。在同一年，上海提篮桥附近一幢普通的民房里，一个漂亮的小生命咕咕坠地，女孩取了个小名叫宝娟，大名胡瑞华。宝娟三岁的时候，她的父亲胡绍贡出任了京凤铁路总稽查，这在当时那可是个位高权重的重要职位。胡绍贡得到这个职位的原因很简单，都是广东同乡。胡绍贡的姐姐嫁给了日后出任北洋政府总理的唐绍仪的弟弟。自1906年起，唐绍仪就被委任为全国铁路总公司督办。辛亥革命前夜的1910年，唐绍仪还一度被任命为邮传部尚书，主持中国路政。嘿，有了这层铁关系，胡绍贡在1910年被任命为京凤铁路总稽查。那个乳名叫宝娟的小姑娘，从小就跟随在京凤铁路任上的父亲跑铁路，天津、辽宁、北京。后来他在16岁的时候进军了影视圈，给自己起了个艺名叫蝴蝶。1933年中国举行了首届电影皇后评选，比赛结果第三名阮玲玉，第二名陈玉梅，第一名就是冠军影后蝴蝶。 以纪实的态度揭秘历史，用跌宕的故事演绎传奇。北京故事广播，纪实传奇。 在北京的众多私家花园中，书法大师米万钟的漫园、湛园和韶园都堪称杰作。在米家的三园之中，京西北的韶园最为著名。关于韶园都有哪些故事呢？明天的纪实传奇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董斌所著的《九门内外》，本书已由中国铁道出版社出版，演播王一，录音梦梦，制作人张雅娇。北京拥有三千年建城史，八百多年建都史，它的一块砖、一段墙，或是一条不起眼的小胡同，都浸染着历史的痕迹，隐藏着不为人知的故事。裕王府是怎么变成协和医院的？公主坟里究竟埋葬着谁？翠花胡同与张勋有哪些千丝万缕的联系？达源又经历了怎样的前世今生？九门内外，畅谈古今，让老北京的历史动起来。 纸上得来终觉浅，